六，阅读课文。 离开父母的孩子。寒假刚放了没几天，上海第一小学的40名女学生又一块儿到了学校。她们要去北京参加一次艺术表演比赛。可是，这些孩子最小的才9岁，最大的也不过12岁。而且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，从来没有出过那么远的门，真让人担心。上了火车，孩子们觉得很新鲜，一个个都挺高兴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几个孩子就想家想的哭起来。不管你怎么安慰，眼泪还是往下掉。老师们抱着他们左哄右哄，好不容易一个叫赵文庆的9岁的小女孩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，别的孩子也跟着不哭了。于是孩子们又变得快乐起来，又开始幻想北京，幻想长城了。天黑了，累了一天的孩子们开始准备睡觉了。可是小庆庆却不见了，大家急忙到处找。他在这儿，原来他钻到椅子底下睡得正香呢。早上醒来，火车已经到了北方。北方的大地到处都是雪，这些南方的孩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雪，快乐得不得了。看到孩子们这么高兴，老师们放心了。可没想到，刚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，这些小家伙又闹了起来。米饭，我要吃米饭，馒头不好吃，我要吃米饭。餐厅里的叔叔阿姨赶紧做了小米粥，孩子们才吃了这顿饭。孩子们到北京最大的愿望就是玩儿，去长城。到北京的第三天，老师领着大家上长城，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。比赛的日子到了，大家都早早起来化妆。小庆庆紧张的连鞋都忘了怎么穿，只好让老师帮他穿上鞋。比赛前，老师对孩子们讲，表演的时候一定要笑起来，你们长得这么漂亮，不笑多可惜啊。听完，孩子们都笑了起来，一点儿也不紧张了。表演的时候，孩子们跳得都特别认真，笑得像是一朵朵鲜花。观众热烈地为他们鼓掌，所有镜头都对准了他们。终于，他们的表演得了冠军。回家的时候到了，孩子们非常高兴。他们坐在火车里，又是唱又是跳，快乐地忘了时间。好像才一会儿的功夫，火车就开到了家。一下车，孩子们便幸福地扑到父母的怀里，兴奋地讲起自己经历的新鲜事，讲起这次愉快的北京之行。